你哋成日讲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以为咦 ，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好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講少甜，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攞個 hold 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难得啊，难得点样呢？今日咧人才仔仔，我本来谂住咧客串嗰、那个，大家第一个嚟客串嗰个咧会系杰斯，我如果都唔谂系，屌你贵斯杰，我都唔知嚟做乜捻嘢，佢识咧识你识喺做呢啲节目嚟， 唔识咧想走得唔得？ 咁就得咁样， 好似阿牛杰，你叫佢留喺度做嘅， 系啊， 系咯，而家问翻你先， 我等佢出下丑啊，唔好下下真系咁样叻啊，或者咧我都难做啊，我呢啲节目将你相信嘅嘢。而家系讲一啲唔相信嘅嘢，或者咧 反转再反转， 反转再反转又或者咁系讲咩唔相信嘅嘢咧？睇下咩嚟嘅？ 冷血两岸， 即系两岸新闻啦。讲真，即系我啊讲得新闻俾大家听下啦。喺云啊早前啦吓，应该系11月尾到啦咁样。喺云南咧就云南景谷啊，我唔知其实唔知乜捻嘢，景甜我就知咩啊，景谷我唔知咩啦。 景甜系人嚟噶， 景甜系人嚟噶，女嚟噶， 几靓添啊？ 某程度就应该叫做大陆杨爱瑾啦。啊，杨爱瑾就系香港景甜啦， 即系咧。杨爱瑾好丑 样，唔系杨爱瑾，佢有少少似景甜噶。OK， 咁啊唔好理噶啦，叫景谷嘅地方啦，喺云南嘅。 嗰度乜鬼战国噶嘛？ 啊，系啦，好多戏嘅。啊，咁就话喺云南咧，就有三个高中生，咁咧就喺间学校度咧，就因为点样，我理佢咩事先啦，就带饭翻去，唔帮衬嗰间学校嘅饭堂。 系， 有三个高中生，跟住咧就俾学校咧。开除咗呢个学生嘅身份吓，咁、啊、你哋会唔会觉得有啲咩问题出现咧？讲真， 冇问题， 系咯。 如果今日我系普罗政治学院嘅学生，我唔交会费，死梗噶。 唔关事。咁如果你唔，如果你系， 唔系你个比喻唔啱，应该系话你如果系普罗学院嘅学生，而唔用佢指定嘅书本， 系啦， 冇书本嘅黐线嘅， 唔系即系 嗰啲系 有啦， 嗰啲口语嚟嘅，唔系书本嚟。 唔系咁，开始有啲少少资格做冷血啦。阿贵咁嘅角度就。即系咧，我嗱当然啦，喺坊间咧，我睇微博啦，就一面到咧，啲人咧，啲网友咧都系撑班学生啦，有冇搞错啊？而且班学生都话，喂，你哋学校饭堂啲嘢难食啊， 唔系话贵，系难食， 都可能贵嘅吓。咁、跟住咧就呢三名学生咧就帮衬咗一间近少少嘅吓，咁啊，因为饭堂咧就离呢、這个学校咧 宿或者學校或者學校宿舍咧，有300米咁撚遠。 嗯， 300米， 一道門就2米咧，三百，哇，好遠喎、 啊，好撚遠噶，300米嚇。咁而家呢度咧，呢間唔係飯堂嘅咧，即係外賣嘅咧，就你係近啲，因為你出門口攞啊嘛，嚇、啊，或者佢送上嚟你屋你間宿舍度啦，咁樣就大概係最遠咧都100米啫，嚇、啊。咁、嗯、而且咧就又話咧飯堂啲嘢難食， 嗯， 啊，咁咧呢個係呢班學生嘅辯解理由嚟嘅。 呢三個學生 嘅辯解理由嚟嘅。咁、嗯、我就當然唔係啦，即係首先我會企喺各學校嘅立場去嗰度諗啦。喂，大佬，我收得間飯堂咁多黑錢，屌你老尾，我唔俾啲學生過嚟呢度食飯，你下下幫襯嘅小食店。喂，大佬，咁我下次点收黑钱啊？话俾你听。 阿牛，黑钱嘅嘢唔好乱讲。嗰间饭堂系学校嘅。 系啊。 系啦，所以系学校赚嘅嗰啲钱，唔系叫黑钱。 屌你啦！你知唔知噶？其实你知唔知我喺国内嘅学校嘅饭堂又好，咩保健中心又好，全部都系外判噶嘛？ 唔系呢间我睇，唔系外判噶。 O K。 系学校搞噶。 系啊。 咁所以咧。个问题就出现咗，就系话咧， 你记住学校搞其实都系外判噶，搵人嚟去整噶，姚柱，喂，王你系中国专家， 咁我系啊系嘅系嘅，诶、欸，等一下先，我唔同意，中国专家唔系索罗 B 咩？我嘅认知索罗 B 先系中国专家， 唔好意思 讲嗰啲都系， 唔好意思，即系呢度咧唔讲佢，或者咧留翻你自己讲嗰边讲。 搞错， 唔系讲佢系一个 你哋内容审查 嘅 依家。 唔系，我系唔会反对你哋讲任何一个人嘅，但系我就唔会讲佢，或者咧真系，你知我呢啲孤人其名噶嘛，即系我讲佢我唔会指名道姓，我次次讲佢我都唔会指名道姓，好似你咁。 索罗 B 唔系真名嚟噶，你要我开真名啊？ 我唔知咩名啊， 唔会有个人身份证写住索罗 B。咪卡学边我识 ？OK， 得，即系我就会觉得啦，喺学校咁捻辛苦啊，可以收到个咁嘅钱，就搵开咗间饭堂 ，OK， 俾你哋去食。你哋认为难食，你都要食噶啦。讲真，即系好捻简单啫。我上几个礼拜咪讲基因米嘅，基因米你都系搵啲猪嚟喂佢，即系喂啲猪就证明嗰啲基因米可以食得到。OK， 猪亦都可以食哨，亦都冇事嘅。咁就证明一样嘢。喺大陸，你去嗰間餐學校開嘅飯館啦，又好啦，或者外判俾間學校嘅飯館都好啦，我姚尊講得啱啦嚇。喂，冇問題噶，最緊要係我哋學校可以揾到錢去運作啊嘛，明唔明啊？喂，大佬，如果我哋揾唔到錢，喂我哋會喺其他地方去閹鳩你嚟噶嘛？羊毛就出自羊身上，你哋班學生可唔可以？即係體諒下學校嘅境況。 唔會啊！如果我係學生，你帶曬女同學卡拉 OK 坐台，攞咗嚿錢，跟住津貼我食飯，我唔會投訴㗎。係 啊，但係而家唔會啊嘛，係唔會啊嘛。即係學校， 我想講， 嗰啲錢係唔會津貼翻你食飯啊嘛。 知啊，但係嗰間學校唔係話冇其他生財嘅能力㗎嘛。 有生財能力啫，我自己做代多啲，點解又唔得咧？係咪先？ 我用翻教主嗰個心態去包裝呢件事。 哇！ 我偉家超難，明明嗰個女人喺我屋企煮飯俾我食嘅、 啊， 我而家將我屋企貢獻咗出嚟。就煮俾你。 你唔好因人廢言先。 我冇廢言，我依家講緊。跟原本我可以翻屋企食飯，我而家留喺個飯堂同你班廢柴一齊食。 嗯。 哇，佢損失咗好多嘢喎，放棄咗好多嘢。 唔係，而且你要諗下啦，我一向咧，我作為校方 ，OK， 咁我都一向都係希望嗰啲學生嘅健康着想。 嗯。 即係你下下咁撚難，打個電話，一個外賣啊送到嚟。喂，而家係叫你行之後行300米啫嘛。喂，大佬，你都话唔捻紧要，都唔捻狠嘅，咁系咪对你哋身体健康有问题咧？行去，咁你身体都健康啲，你下下打个电话， 可能荆棘满肚啊，牛。 咁当然都可能行个操场啫。 学出嚟，有啲女琴出嚟。 咁啊冇问题啊，有女琴出嚟就系咪先吓？但你都唔可以，即系话唔帮衬学校啊嘛，等于一样嘢。 嗯。 即系垄断法，唔好话垄断啦，即系如果我。要喺一个公平嘅竞争里面，你哋啲外来嘅食肆，应该就要喺400米以外，吓咁咧，你一打个电话，找好啦，唔系我送上嚟，你班学生出嚟攞，系起码要去400米，咁就对呢个300米嗰个公平啦。嗱、香港都系咁做啦，啲垄断事业啊，吓、啊、全部都系咁做噶嘛，我起码抽呢个开放嘅香港社会系咁做噶，我就系咁做啦。 你講到公平呢，我覺得呢個校長咁樣做嘅原因就係因為公平， 冇錯， 所有嘅學生都應該吸收同樣份量嘅營養， 係啦，甚至垃圾都好， 冇人輸在起跑線， 係啦，冇人輸在起跑線， 所以就要大家都食同一樣嘢。你專登咗去食好啲為咩啫？如果你就係想攞高啲分數，咁咪對其他學生唔公平咯。 或者 嗱，呢個最好啦。 嗱，呢樣係其中一樣嘅可能。佢哋嗰边啲食物更加平啲啦，可能因可能学校更加贵啊嘛，系咪先？但贵系有理由噶嘛，或者佢俾一个良好嘅校园风气里边去整一个整一餐，系咪先？梗系好捻过你喺街边唔知食啲乜捻嘢啦。当然你喺学校都唔知食乜捻嘢，但系你起码有一斤啊嘛。话俾你听，但系如果去到出边嗰嗰啲 都冇得跟嘅，到时又系临时工嚟嘅。 当然大家都知啦，当然。但系而家我有嗰个籍口，我会咁样驳我自己噶嘛。喂，大佬，你喺出面食几唔卫生啊，几唔健康啊！喂，大佬，我作为校方，我梗系关注你哋学生嘅身体嘅健康啦、啊。所以你过嚟呢度食，舐咗嘢先至算啦，系咪先？ 咁如果屋企煮完带翻嚟，佢会唔会炸型咧？又 嗱，屋企打带翻嚟咧，你有两个层次可以讲啦。我都预咗，其实我预咗阿迪会咁讲嘅。 听下先、 啊、你记住而家咧，讲真，如果你用屋企买翻嚟，你咪觉得系好感情咯。咁、你对嗰啲喺屋企冇屋企煮， 等先，屋企买翻嚟就冇乜感情。 唔系屋企俾你嘅，你咪有一份优越感咯。喂，大佬，咁你对一啲 老豆冇老母嗰啲， 唔系老豆老母冇 去 咧 打工嘅， 俾五皮你自己买嘢食嘅。喂，嗰啲咁嘅学生情何以堪啊？或者你公唔公平啊？咁你唔公平啊嘛？ 系咪 啱啊？系咪啊？冇错啊嘛？系啊嘛？OK， 嗱，成日听呢啲说话噶啦，系咪先？系咯，嗱，我哋有公平嘅， 冇听好耐啦， 吓，冇听好耐啦。OK， 以前成日有个老人家同我讲， 系咯，啱啊嘛，啱啊嘛，嗱，我哋要公平啊嘛，嗱，而家咪公平 一句嘅，我冇屈你啊， 冇啊，冇啊嘛，仲要话冇啊嘛，你担翻自己嘅，你识夹啊嘛，系咪先？ 啊，你唔好再扮嗰条友啊，唔得，掟我掟咪，我唔做噶啦。 唔好意思啊，贵，我哋每一集都 呢条四眼仔，你讲咩啊？ 你讲咩 啊？我知系唔公平，咁咪又唔公平咯， 系咪先？ 你有冇对我公平过啊？你集集喺度扮佢啊？阿牛， 你又扮紧佢？ 讲啊！ 系咪咁讲啊？冇错， 唔公平。 你咪喺度扮紧佢。 我撩你老母！ 哇！唔使出街 ，OK？ 嗱，你记住一样嘢。喂，如果我哋下下都要维护到你哋学生食嘅嘢，系同我哋学校唔同嘅。喂，我哋好大镬噶。例如系乜嘢咧？喂，咁你即系话我哋学校办事不力啦？系咪先？你阿芝阿祖喺微博讲一讲，咁就以后冇人帮衬我呢间学校噶咯。 即 系 收唔到生啊？ 收唔到生噶啦，收唔到生我就攞唔到钱噶啦噃。系咪先？咁以后我哋又要再加学费啦，加啲食物嘅饭钱啦。喂，始终羊毛出自羊身上啊！你明唔明白啦？ 所以呢三个学生就对其他学生唔公道 了。系啦，唔公道啦！佢哋可以自己食自己健康嘅食品。平或者或者买外卖平嘅外卖 ，OK， 就令到学校蒙受到损失，吓、啊、无形嘅损失，起码每日都唔见咗三个饭盒嘅价钱， 有形嘅损失， 有形嘅损失添啦，系咪先？系咯， 睇到价钱， 唔系咁你有权，你有权唔食饭嘅，系咪先？嗱，你唔死有权食饭嘅，都起码咪冇形嘅损失。 如果唔食得唔得咧，使唔使踢出校咧？ 呢度冇咁讲过嘅，冇咁讲过嘅，吓、啊、咁当然啦，我哋作为校方，见到你哋喺啲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可能諗住開除你嘅，但係我見到萬能嘅微博呢、就而家鋪天蓋地咁喺度鬧我哋校方。咁我哋當然啦，我哋 就得事特辦啦。 係啦。 就得立獨行啦。 得立獨行啦，係冇撚嘢得字。你笑話㗎。得立獨行啦。咁一件為一件啦即刻係咪先唔好參埋一齊出嚟講啦。OK， 咁就話算啦。咁呢三學生我都俾返你。啊！喺翻呢间校嗰度继续就学就业， 几有人情。 但系我都劝住你，唔好再搞啦。搞咗三个月啦，食咗外卖三个月啦，唔好再食啦。 哎呀，仲有两个同学俾人撤销咗呢个助学补助添嘅啫。 冇办法啦， 即系佢话你有钱，你有钱出去买 就系嗰两个同学，三个人当中两个嚟。 系啦，系啦。咁你有钱，我都讲咗，有钱出去买快餐，你就冇理由冇钱 读书 啦，系咪先？ 礼补贴啦， 呢啲系校方其实即系有能力，即系呢啲咁嘅福利，我梗系咪有俾啲有需要嘅人啦、 即係 我明咗， 最有需要係校長啊！但係 你唔支持我，就係唔支持民主，係啦係啦，可以咁講，係啦， 差唔多啦。 你唔支持學校個飯，就係唔支持學校。 啊，咁啊，就係咁上下啦。 我唔知我睇嗰單同阿牛你嗰單差又係咪一樣嗰單添？ 唔係我俾噶， 係我知。我睇嗰單咧，我覺得個校方係講得啱嘅。即係個校方個講法就係話呢，我因為我 assume 啲學生呢都係返學校嗰度食，咁所以每日呢都準備呢即係 足夠嘅 餐，咁如果有啲學生出去食呢，咁我煮咗個 就浪費啦， 就浪費啦，咁、所以呢就一早勸喻咗你哋呢就唔好出去食， 咪係叫咩咁講，我叫撚咗你咪撚出去出面食， 係啦，因為 你有權買撚咗個飯喺學校嘅飯堂買撚咗個飯盒倒撚咗佢， 系你可以食两个饭盒， 系啦，或者食两个饭盒， 因为唔好浪费， 系唔好浪费啊嘛。 同埋第二个 point 咧，亦都讲得啱嘅，你喺出边买翻嚟咧，你又要用啲胶兜胶叉，咁啊啲食完咧就掉喺学校嗰度， 要清洁， 就会令到咧就好多啲白色垃圾， 野蚊就唔好啦， 系啦，要清洁又唔环保，吓咁啊，所以啲学生咧系冇顾及过呢点咧，都要出去食咧，咁所以咧就要开除佢哋嗰个学校嗰个校长， 系啦， 等我。等我 好 簡單 啦， 即係呢你講呢單嘢咧發生過我身上嘅。 唔係啊， 我 form one two B 嘅時候咧，我哋嘅學校咧係唔俾我哋出去食嘅，焗 Q 住咧就要食間生產商嘅嘢嘅。咁我話俾你聽啦 ，OK， 當年咧應該係一睇先99001年係啦。 我啱啱出嚟。 98999000年嗰三年啦，係啦。基本上嗰盒飯咧，話俾你聽啦，你見撚到都唔撚想食。 點解咧？ 即系难捻食到啊！俾你听 ，OK， 预咗噶啦。 呢个唔系难唔难食嘅问题， 你唔好营养啊 ！OK， 嗱，你讲营养嘛，好 ，OK， 呢个你都唔系营养问题，系你帮唔帮衬我嘅问题。 咸鱼色肉饼，你同我讲咸鱼有营养啦 ，OK， 虾酱炒唔知乜捻嘢，屌你虾酱又好捻有营养啦。 咩啊？ 嗰个饭盒难 Q 食到，我话俾你听，我哋嗰阵时我哋嗰班咧，我哋点样玩咧？系我哋玩捻到系成班友都唔捻食饭，然之后咧将啲饭盒怼捻晒校长房嘅。当年我哋 你嘅事啊。 咁如果你问我 监狱先会发生嘅， 咁如果你问我咧你问我单嘢系咩咧？就系咧，我啊好捻简单啫。个校长如果踢捻我出校咧，就成班友仔执鸠佢出嚟，揼鸠佢话算捻数啦。 呢啲暴力 呢啲系大陆嘅解决方法。 呢啲暴力咧就留翻俾阿黄仁达 ，OK， 唔关你事嘅。 黄仁达好暴力嘅咩？ 咪佢个勇武啊嘛， 勇武唔代表暴力。 呢 啲咁勇武嘅咧，都留翻俾黄仁达。OK， 嗱，即系其实好捻简单嘅啫，即系结论我得一个。OK， 你而家唔食学校啲嘢，你即系唔守纪律啦。咁样你将来长大，点样去面对社会咧？ 冇前途啦， 你系冇前途啦，系咪先？你唔识思想受受，你唔识俾着数学校，你将来。就點知收張熟嘅可貴呢？ 社會仲恐怖啲， 係咪先？社會你係更加要識做啊嘛！你而家今時今日我都唔培養唔到你去識做，咁你呢三個學生，你讀書嚟托咩？係咪先？你唔使讀啦，講真，你俾啲社會淘汰㗎啦。 佢哋應該算術好撚差，應該同個校長傾呢單嘢唔好判俾嗰間啊，俾我做， 俾我做埋啦，你啲就得啦。但係呢啲學生始終都係唔識，話聲俾你聽 ，OK？ 係咯，咁冇計啦。咁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不如听下下一个环节啦。 冷血人物， 唉，做冷血人物咧，我成日谂住第一个系黄仁达，呢度而家都讲第一个就变咗讲。 今日呢个节目系第一次啫咩？ 唔系，冷血人物就做过几次噶啦， 但系都冇黄仁达， 都未有黄仁达吓，谂住针对佢可能一炮过讲啊，话声嚟听，我谂住第一次咧，而家第二次，第一次呢个环节咧，嗰次上一次系讲蔡森，万光射嘅蔡森吓。咁知啦，咁呢次呢我就讲城中富豪啊，呢个城哥，城哥首富系人都知边个啦，大佬富豪好冇啊？ 哦 ，U plus and multiply 啊， 富贵 multiply， 富贵于我如浮云嗰个 ，OK， 都好明显啊嘛， 系咩 ？OK， 冇健康，财富都冇用 ，OK， 系咪系财富都冇用，定系冇健康财富都冇用啦？总之就讲呢位仁兄啦。即係早輪呢，即係我啦吓，我係成哥啦咁樣，我當然好想做啦，但唔係啦，我睇而家唔想做㗎啦，而家俾人屌 ,ok, 就接受到一個傳媒嘅訪問啦， 咁呢個訪問 國內國內大傳媒 啊，國內大傳媒，我哋係一個好中意嘅傳媒嚟嘅，話真呢個傳媒，話真咧，佢係 大陸蘋果嘛，但係我覺得蘋果呢個名就侮辱咗， 侮辱咗佢啦，係咯，先大佬， 應爛果， 爛果毒蘋果係咪先 ？OK 啦，咁接受個訪問，咁咧就裏邊咧就講咗一啲鮮為人知嘅故事啦。即係我最印象深刻咧，就係佢講自強， 嗯， 即係我講自強， 自強同佢個仔嘅一段情係嘛？ 我点解讲好多人都唔明点解我讲子强？ 屌喂，等先，我要打岔呢单嘢，我想同证监投诉啊！屌你咩提供嗰个咩投资嘅建议咧，佢都冇牌照嘅，扑街啊！ 系咪啊？ 有咩牌照啊？ 你做咩？你做咩嘢？ 系持牌人。 我讲完之后， 子强打俾佢问佢喂，依家我好捻唔掂啦，我应该谂啲咩嘢？佢教佢，佢有捻资格啊！ 佢去教人远走高飞啊嘛！大佬啊，我都讲紧远走高飞，都讲埋先。 我 谂 捻咗几日，我想打去证监。 系咩？系系可以教人远走高飞噶嘛？ 嗰捻样咧，仲冇话 declare 自己系 professional。诶，嗰个牌咪好似之前马赛嚟攞唔到嗰个啊？ 哇，周围辣我屌！ 即系我咧 ，investment advice 嘛， 系啊，要噶， 要噶。 即系点样？我屌你老尾，我唔知点讲落去。 你执翻啦，你执翻啦。 我 真冇办法，即系我同阿姚谦就因为系行内人，梗系要讲啲嘢。 O K， 即系咁，好多人都认为我咧，点解咧会走去同讲阿子强？即系点解我用一个咁温文，一个咁冇？难过同伤感，亦都冇带住一点仇恨去讲阿子强咧。 嗰系你舅仇仔咩？ 唔系子强。 佢同 点解你会有仇恨？ 点解有仇恨？ 即系佢屈咗我10089啊！即系长江嗰个 number 系咩啊？ 你又话冇讲到咁 长江个 number 啫嘛？ 我做乜讲长江？我讲长江。 长江个 number 啫嘛？长江个 number 系咩啊？ 一号咯。 和王咧？ 十三。 唔係有個1089係咯，即係個1億8000萬啦，1億8890萬係咪啊？ 講咩十億啊？ 十億咩？十億十億八八百九十萬係咪啊？ 差唔多啦， 係啦，總十億八百九十萬啦。OK， 即係點解咧？啲人咧就會覺得佢屈咗我咁多錢，我都唔嬲佢咧，仲叫佢遠走高飛咧。咁其實喺我嚟講，子強咪同我一樣咯，都係賊嚟噶嘛，係咪先？ 哦，即系你觉得系惺惺相惜， 系大家惺惺相惜。讲真，我就系我就系抢，你唔系你又系抢，我就好过抢，系先？你系贼，我又系贼，咁我点会觉得有问题呢？讲真，只系呢次系道亦有道嘅问题啫嘛。嗯、所以我对呢个问题，我系睇得好开噶。 你 睇 开 我抢人咁多嘢， 我两样嘢想报证监，第一样嘢就系头先佢冇牌照，第二话俾。投资建议人哋。 O K。 第二，我想问啦，究竟佢俾完嗰十亿人之后，跟住佢供股嘅几多次啊？ 咁啊唔知啊。 你唔可以转嫁俾我，大佬。 银行都可以嘅，系咪先？ 咁咪转嫁俾你，因为佢个仔都觉得系应该系你哋个仔。 系啦。 我俾十亿咧，大家一齐。 佢个仔 一 齐 at 嚟噶嘛？ 你知道香港？ 佢个仔系属于全香港嘅。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知道嘅，香港系李家之城。话声你听。李家 我家庭嘅城 系啦，香港系李家之城，你哋系香港嘅一份子，亦都系李家之城嘅一份子。O K， 所以你哋系应该共同去 同佢分忧， 分咗呢一因为十亿八千九百万啦，1089系嘛，1089嘅，咁样系应该咁样嘅。 咁所以其实阿成哥嗰个信息就话俾佢你哋听，仔我就未必识教，咁但系 子强我识教啦。 但系既然我将我仔奉献俾你香港人咧，你中意屌佢老母咧，你就自己屌佢老母 啦， 我就唔方便屌佢老母。 即系子强咧，即系子强咧， 方便系冇得嚟唔喺 啦，系咯，唔喺度啦嘛， 天国 嘅。咁啊，子强咧，咁啊，真系问我。咁样跟住你输晒啲钱唔知点算，咁我就叫你远走高飞啦，因为我好明显我系听得到，我屌你老母！ 你知唔知我睇完嗰篇报道？ 睇讲埋先，阿子强你系想屈到我一笔啫，我净系我梗系屌你老母，叫你远走高飞啦，系咪先？咁亦都系合情合理啊！你想讲咩啊？ 我睇到嗰个报道之后咧，我即时谂咧，佢当其时应该。 我哋原话再复制啊。 嗯， 佢喺度讲，喂，你有冇谂过我隔篱嗰家姓郭噶？ 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哋应该讲法治。我喺访问里面都讲法治，而我个仔出咗事，我冇报警，就真系唔尊重法治。 你都黐根嘅，冇报警嗰个只系一个行为嚟嘅啫，确实有警察搞紧。 系 你 军下啊嘛， 搞啦。 啊，但系记住，我系冇报警，我系唔相信法治。 哦，但系你真系朋友。 系啦。 又咁巧，嗰个后来做咗佢伙计。 系啦，你要知道一样嘢，即系我冇报警。但我是相信法治的 ,ok? 是不是先这样的当然啦我没有报警就令性角那个被人绑那些不关事啦那些钱都不是我的是不是先。是 问题当日个投资的 suggestion 是远走高飞就在隔离屋企嘛是不是 是咯远啲你远啲走远啲飞远啲去性角的屋企得啦你明白 我觉得整个报道他讲出来呢就是话俾你听何谓父子关系、oh. ,ok, 好简单。正如头先咁讲啦佢个仔 系我啊我个仔。 我个仔系我个仔。你唔识教、嗯、你将你个仔奉献俾香港人。 系啦俾人指长教。 我哋可以屌佢老母。OK, 问题。咁跟住阿成哥再补充。 再补充就俾人指长教。 其实佢有第三个仔。 啊指强。 就系、是、阿牛你嗰个嘅慈善基金。 OK。 你都当系一个仔咁样。啊、即系话呢。 我冇慈善基金啊嗰、那个叫大生 钱。香港人就唔好闹佢哋咩敛财啊有咩垄断啊其实佢哋将啲仔仔女女呢系奉献晒俾我哋。 OK。 起码阿牛你冇垄断你个仔。 嗯 ,ok, 咁係一个非常之伟大嘅一个嘅富豪嚟㗎。 咁第二样啦我就想讲我嘅设资问题。即係讲真你要我卖趴街咁而家我都卖唔到啦。咁我何来有设资呢係咪先设资就有份啊先听。咁样如果喺眼见我自己喺香港嘅投资咁样而家我都冇多冇少啦係咪先我只係停止我投资啫。 即係有多冇少。 咁我只係停 返嚟嘅钱啊。 係啊有多冇少啦。咁我都係停止我嘅投资啫係咪先。 哇你老母啊我倒咗两铺。 哇你真係当我阿成哥啊我哋你老母。 两千蚊㗎我将我两千蚊推出去输撚咗都係输赌场赢返嚟㗎嘛。我而家有食过入肉咩 哦。咁冇问题㗎咁讲真我你係驚我撤资咋嘛咁最后我有冇先冇啊嘛唔好真係白冇啊嘛讲真。 好多嘢喺度。 啊仲有好多嘢喺度。你諗下啦如果我真係要撤资喺外国我自己又冇官商同我勾结咁我又点样赚钱呢讲真。咦唔係喎喺香港唔係喎。嘩香港好多人同我勾结㗎嘛起码以前个煲胎都会同我勾结啦係咪先。咁起码我好稳定咁我搵到钱啦嘛。咁我何来要撤资呢你要我撤资除非即係而家呢条冚家铲689啦啊 ,689, 就喺度打压我㗎啫。所以呢我就喺我个访问里面呢就再讲一次。唉屌你老味人质係唔能得㗎。人质唔得记住。超人智就得啦你明白啦有个理由嘅又 错。你好啦明显係扮佢。 唔係我 人智唔得超人智唔得长智就得囉。 长智就九安喎。边个长智啊长 智九安。 长智九安㗎咋喎话先。 边个啊咪又係香港人嘅孙。 又 ,ok, 长智。咁王智得唔得萧王智啊。 萧王智唔得。 王智唔得 ,ok, 佢一个唔生性。咁我自己两个仔。我个大仔就勤奋向上啦。 亦都鍾意男人。 未必。 唔知究竟係古天乐同佢几撚 friend。唔係嗰个小仔、哦、那个大仔。 大仔。 大仔嚟。 我大仔我大仔。 喺火炭做个玩具仓。 吓、 啊。係咪 大佬。喂大佬个小仔鍾意搞明星㗎嘛个小仔你知唔知啊系咪啊 政治明星。 喂喂嗰啲唔爆啊。 点解唔爆得 个细仔去玩个明星， 成哥坐喺度，我点解唔讲得 ？O K， 细仔中意政治明星， 其实我都想讲，我都想讲啊，啲党嗰啲啊，即系市民好啊，嗰啲尊贵嗰啲党啊嘛 ，Elegant 党啊嘛， 讲你老尾咩？我哋作为有钱人，有东宫有西宫，好捻正常啊！ 屌你老母，一箭捻到啊！我听你听，好， 抽爆咗， 即系我作为有两个咁嘅仔，大仔佢就唔好话靠搞基啦。 佢未必系 中意星战啫，因为阿古天乐嗰啲玩具都系星战。 O、okay, K， 星战。咁我细仔咧就灵活跳脱啦，系咪先？又中意搞明星同埋政治嘢啦， 仲中意砌车。 砌 佢试过喺即系美国领事馆嗰句咪花园道， 花园道。 咁撞到一个香港好出名嘅法官，亦都曾经好出名嘅大律师，个女。我姑且讲佢名叫 Adriana。 Adriana， 我只系唔讲姓。 系醒包嗰个。O K。 咁呢啲名都好特别喎。 吓，喺隔篱嘅啫，一齐砌车，但系沟唔到嘅。 O、okay、K。 所以你仲话人哋老豆你知捻咩？ 你要知道， 仔大仔细。 系啦，我就交咗俾佢。至于我退休嘅问题咧，咁我见到我有几个友好啦。即係河山啊！ 哎，我又要爆啦！ 講埋先啦、 啊，我又要 cut， 我又要 cut 你。點解呢啲人退休咧？只因為死先退休嘅。而家佢兩個 friend 都差唔多瓜噶啦。即係你見到上個禮拜你自己啦，去撚咗探啦， 係啦，探咗啦。 即係阿董叔， 董 五、第二次中風啊，探咗啦咁。咁啊，跟住阿何生， 何生，哎，叻啊，要得咁样啦， 何生， 何生，何生，何生，何生， 探埋啦， 系啦， 咁就上下啦。我同期喺香港叱咤风云嗰啲，都差唔多 挂晒啦，摆啦。嗱，好简单，即系我见啲分产咧咁捻懒烦，我屌你老母，我点敢退休啊？即系咧， 佢分咗噶啦，其实 分咗啫，但系我都占，我占好大好大比数嘅钱噶嘛，讲真， 你占到佢大占中嚟噶， 啊，占咗好多钱噶嘛，讲真。所以咧，即系一日我唔死咧，我理论上咧，我都系唔应该系唔会分家产嘅。 我哋计过噶啦。 O、okay, K， 即系你本人啊。 我本人 唔捻小心喺香港跌低1000蚊咧。 我系冇时间执噶嘛。 你弯低身执嗰下咧系好戇鳩嘅。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你唔弯低身嗰几秒咧，赚嘅钱仲多嘅。 冇错啦，但你要尤其是你弯低身嗰时候咧，系好多人会插入屎眼度嘅。我明白，等于系喺监狱系唔好执番枧啊嘛，啊同番执番枧一样嘅，一执就俾人屌啦嘛，系先？我好明白嘅，啊啲设置问题咧，所以我可以喺度短短咁。 但 解釋咗俾你聽， 呢一節你講嗰個人物，究竟想講阿子強啊， 係咯， 講啊， 你集中翻喺子強嗰度會 阿龍叔啊，定係講緊阿何新啊？ 我啊 神哥咧， 我就好簡單，我講呢次 你可唔可以交代一下你同阿子強之間嘅情咧？ 我同子強就係一個惺惺相惜， 惺惺相惜啦， 大家都係賊啊嘛！你有冇睇過劉德華嗰套戲啊？喺火车里面嗰套啊，天下无双咁嘅嘢啦，有啲贼系可以做 friend， 天下无贼系可以做 friend 噶嘛。讲真，大家都系同类人，所以我系原谅佢噶。所以咧，佢屈咗我1089咧，咁我都系 10.08900万。 系啦，10.08900万，佢屈咗我1089咧，所以我都系冇对佢冇怨言嘅。你所以系见到我系几咩？ 大 气几大气 咧？你点解嚟问佢喺输喺边个赌场嗰度咧吓？啊，输得咁多个赌场都几好搵喎、啊。 咁我 又系何新啲赌场。 啊 okay、原来真系得何新啲赌场、 啊。系啦，而且咁样亦都系益咗我嘅世交嘛。啲钱，何新嗰啲钱，随时又同我赌苏喺咪赢翻佢咯，系咪先？我其实冇问题噶，啲钱就始终落翻嚟我度啫嘛。所以我对子强咧系冇一点介怪怀噶，我唔系怪你，而且阿子强真系提醒咗我系唔可以佢一条友揸车噶嘛。 啊、 你试下而家我一条友行去旺角， 反而冇事。 我会点啊？冇事，我唔带保镖。 旺角一定冇事。 咁啊 ，OK 吓，其他地方唔得。 行去呢个日出康城，如果我一条友 太臭啦，你唔会去。 唔系，即系如果假设我唔带保镖。系啦，即系冇啊！子强呢间事件，我唔带保镖，我单人匹马入出康城。喂，大佬，所以即系提醒咗我带保镖，带保镖噶嘛？咁样啊，子强真系教帮咗我以去去。 哦，个保安意识高咗。 系啊，保安意识高咗，但当然啦，我就对我班保镖咧就有啲 怨言啦。 唔系怨言，即系话我请你翻嚟做咩咧？即系呢个世界， 其实嗰班保镖我识， 呢唔系我即系我都识有啲 ，OK 呢个世界咧就应该咁嘅，既应该有诸葛亮，亦都有周瑜嘅，唔好意思啦，个周瑜打烂咗把啦，阿子强，咁而家你班诸葛亮嘥我米饭嘅啫，所以咧，既然咧唔想咁多人嘥我米饭咧，不如搵啲人。再嚟绑我一次啊！大佬，等我试下， 等我试下班保镖系咪真系流嘅定坚噶嘛？系咪先？唔绑我，都试下绑下我啲仔啦，系咪先？ 我冇讲过呢段嘢啊！ 喂，大佬， 个嘴啊，今日 我系成哥嚟啫嘛，冇话边个，我阿子强死埋啦。咁而家系冇可能有人绑到我噶啦嘛，讲真 ，OK 噶啦，系咪先？啊，仲有边个？ 我搵散港骑兵唔得。 系啊， 唔好意思啊，咁咪试下我啲保镖得唔得咯？系咪先？ 肯定唔得啦， 我有保镖 凉嘅， 我惊乜咧？我有保镖，咪试下咯，系咪先？除非你当我流嘅啫，咪当我啲保镖流嘅啫。你够姜咪试下咯 ，OK？ 等啦、啊，放长身下睇啊，嚟啊，绑我份柒啊！ 煽动性啦， 冇啊，喂，我叫绑我啊，大佬，绑下我个仔啊，咪有。未生 ，OK， 绑我嗰份柒嚟啦，惊閪嚟啊！ 咁 啊， 你日日翻大陆都有人绑你噶啦。 咁嗰啲唔系，嗰啲我绑人啫 ，OK。 嗰啲叫嗰啲、啊、叫 bondage。 bondage，OK， 我喺呢啲咁嘅英文有嘅 ，OK。啊，咁就 OK 啦。咁冷血人物呢一集又过一段落啦。咁下个礼拜啊，唔系下一次翻嚟再倾。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我是夏萨特。